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爱子赐了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永生，能够与你走在一起，能够永恒的与你在一起。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将再一次的给予我们亮光。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能够滋润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坚强，使我们的信心坚固，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美意，你的计划。你开启，你亲自来开启我们的心，来认识你，来看见你的话语，你的亮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继续的在装备我们，使我们活出更丰盛更兴盛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基石，你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让你来牵引，来带领。我们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活在很特别的时代啊，现在世界都经历着很紧张的时候。刚才沙牧师刚跟我说，很多人形容这个危机为金融的大海啸，是吗？你是说金融啊？金融的大海啸啊，我也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有许多的人都被影响啊，就是世人啊，在教会里面啊，就很少很少了。不过世人都是在很多都活在惧怕当中。那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要告诉我们他掌权，他掌权，我们不用怕。阿们，阿们。这个经节我要大家来一起来看，今天这个经节啊，这个是在哈该2:6，这个是指末世的时候神的运作，在世上的这个运作。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在哈该2:6，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8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个金融的所谓大海啸啊当中，我们要记得神他掌权，他掌权，而且他有他的美意。虽然不幸的灾祸是来自人的罪，可是在这个灾祸当中，神的手还是在运作着。而且神说在这个时候他也在震动什么？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震动万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好几次啊，是很多经节在圣经里面说，在末世的时候，神将要把一切货财转移到从不义人的手里面，转移到义人的手里面。你相信吗？阿们。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会将财，把这个财物啊转移到义人的手中。所以在这个震动当中，神使这个珍宝都运到哪里？来到他的殿，殿指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所以如果今天，如果你我不认识神的话，确实可以，真是可以惧怕了，一定会惧怕。可是神却说你不要怕，看到这个震动的时候，他说他也在运作着，在当中，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阿们。而且这个在这个转移发生了之后，银子金子都属于神的了，真正的货财真的是属于神的，一切这属天的资源会归回来神的殿。而且他说这个 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平安就是 shalom。 我就讲过这个 shalom 就是神全然的全备的福分将临到他的子民身上。所以在这个震动当中不要怕，神掌权，阿们啊，不要忧虑啊，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要怕，你不要忧虑啊，神他掌权啊，神他掌权啊，他掌权，你只要与他同行，你只要与他同行，他会亲自来引领你，亲自在引领你。可是最近两个星期前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有这样的感动我的心，说我要分享一些我觉得是预言性的一些事情在我的心里面啊。我觉得神这样告诉我，这个是两个星期前的事情，神说在这个震动当中，不属于他的东西都会坍塌，不义的那些运作架构都也会塌下来。所以在这个震动的时候，他也告诉我说会有许多的基督徒们也会受影响。怎么说的呢？因为不属于神的都会坍塌。如果你是个信主的，可是你的生命还有许多领域都是建立在不义不属于神的东西上面，那些你都会看到损失。如果那个投资不是神所带领的，你也会看到它一下子没了。昨天的报章还谈到中国也很大大的受影响啊，有一些富豪，有一个是2006年的最富有的女商人，她的财产不见了90%多啊，哇，这个是很严重的啊。所以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不是神所带领的东西都会坍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信靠的必须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的小聪明。阿们。所以神这样感动我说，要告诉我的子民说，那些受损失的、受到一些受影响的，也不要怕。怎么说呢？神现在在帮你重新建立你的根基，因为那些坍塌的给你看见，这不属于神的，因为属于神的不会坍塌的。与其现在知道，早一点知道。好过迟一点，因为神现在在修剪我们生命里面的枝子，这个是神给告诉我的。这两个星期前他说，在这个时候震动当儿，我也在修剪我的子民，修理修剪掉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修理那些结果子的，使他结得怎么样更多。所以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我要大家知道神掌权。不过你是属于那些受影响的呢，神也在做他的工作，神有他的美意，神在修剪掉在你生命里面一些不好的枝子，神在帮你甚至重建一些根基性的一些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阿们。Amen。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惧怕，我们来寻求神，说神你在做什么工作，你在做什么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也受到影响了，可见这个不是来自你的，那你帮我来你来纠正我，你来更新我，你来教导我，让我看见学到我应当学习到的功课。这个是我们必须有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接下来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要预备我的子民能够承受大量的资源，因为这个财务的转移将要发生，所以现在他在预备装备他的子民，能够为资源属天的资源做好管家，所以这个是栽培他的子民。也是栽培他子民的良机。阿们。所以我们要仰望神啊，要仰望神，不要怕。所以那些如果你今天也有问题啊，在你的生命里面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个生意做不起来呢？或者这个领域为什么就做不成功，我很挫败什么的啊，不要气馁，也不要进入到那种消极忧郁症里面啊。你寻求神，说神你要教导我什么，我能够学到什么功课？这个是神修理修剪的时刻， 为的都是我们的好，他要预备装备我们能够为更多的资源做好管家。相信的说阿们，阿们。这个是我觉得神感动我听的心说的一些话语啊啊。还有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些问题，一些征战啊，不要只是祷告说主啊拿掉这个问题，哎呀主啊释放我，主啊拿掉这个问题，主啊拿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问题可能是你。你说拿掉这个问题，可能你得回天家。所以当我们这个也是生命里面的一些疼痛，疼痛未必是不好的事情啊，对不对？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踩到那个铁钉，哎，你会怎么样？吃止痛药吗？去掉这个疼是吗？不是的，这个疼痛告诉你有问题，叫你注意这个地方，这个有侵略，有问题发生事情。一样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苦楚，都是一些问题的讯号，告诉我们，哎，你要注意这个地方，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的这个领域啊。所以在这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啊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只是哀哭着主啊，哎呀，我现在好比说你欠人家钱了，你就给我发财吧，把这个债给还了，把这个债给还了。可能神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直接的把这个债给还了，是要教导你怎么掌管金钱，你明白吗？有一些比较根基性的一些问题，神要处理，要除掉，不然的话你我不能够成长。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在这个时候碰到的问题，不要只是要神拿掉这个问题，除掉这个问题，你要神给你智慧，知道这个问题的根在哪里，因为这样才是成长，才有成长。当神告诉你，你看问题是在这里啊，原来如此。所以这个是神修剪的时刻啊。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节，说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话语。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怎么样，结果子怎么样，更多。所以首先呢，他要你我知道呢，他要减去哪一些不结果子的。这个是你们生命里面，你我生命里面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也是那些继续在怎么说呢，浪费我们的资源精神的事情，而且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的东西。可能你今天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确实是那些其实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的，可是它继续的浪费掉你叫你分心，浪费掉你的资源精神，消耗掉你的金钱的东西，现在这个时候神要把它给剪掉。所以如果你我不知道的话，甚至我们会抗拒神。不过今天我们要来寻求神，说神你在做什么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什么如果神感动你的心。刚刚最近呢，有一个音乐家在英文部的，他是一个音乐家啊，告诉我说很奇妙，刚刚上一个月神告诉他不要碰你的乐器，也不要听音乐，他是24小时要听音乐的，睡觉都要开音乐，一直音乐，神说关掉，一切关掉，一点都不能够听。他说神告诉他一个星期不可以碰你的乐器，不可以听你的音乐。他说很难受，就好像吸毒没毒品那样，他说很难受很难受。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越来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吵杂声，而且没有空间来安息在神的面前，来倾听他的话语，他的声音。他说他一直得听音乐的，24小时得听音乐，听音乐，开车的时候马上开，一走出来马上拿起那个唱机什么的， 神把这个恶习给剪掉了。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发觉，诶，他对神的声音敏感多了，他才知道原来这些年来我没有空间来认识神，没有空间来听他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剪掉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拦阻你与神亲近的东西，拦阻你来认识神的一些事情。阿们。这个时候也是神要巩固我们的根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检讨自己啊！我重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因为你有自我检讨是走不出来的。我们是让神的话语来给我们带来亮光。这个时候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检讨我们的基石的根本性的一些问题，一些事情。好比说今天你是否有走在信实当中，你有没有运用神的话语，你不只是听，你有没有走在这个道里面，这个是很基石性的一些事情啊！我的工作上有没有卓越啊？这个很基本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要探讨。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让神来重建我们的这个基石啊，重建我们的这个根基啊，我们的这个根基。我有没有卓越？我有没有殷勤？我只是complain， 我一直说我老板不好，我老板是否不好？不好是不是因为你不好？是不是你啊？我们要来检讨一下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对工作、事业、婚姻，在这个时候，神要做一些很根基性的一些改变、修剪、修理。为什么？是为什么？使我们能够更加兴盛。而且神告诉我说，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萧条当中，经济萧条当中，我的子民会很兴盛，因为而是指那些已愿意让他修理修剪的。重立这个巩固这个基石这个根基的基础的，他们会在这个最萧条的时候很兴旺，很兴盛。所以这个是神的美意啊！不要怕神教导你我学新的功课。阿们阿们。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爱我们，他要除掉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他也要除掉，他也要那有结果子的，他也要修理。所以如果你曾经祷告说，神啊，我要富有啊，我要发财啊，主啊，那现在他就在实行了这个应许了。你要发财，好，我教你怎么发财，从根基上的一些问题开始，从那里着手。你是否殷勤？你是否有走在神的智慧当中？还是一向来都是靠你的自己的小聪明啊？神现在在做这些根基性的一些事情，重建我们的基础。而且在这个神的运作当中，在他的修剪修理的过程当中，神是要我们怎么样富足起来？不只是物质上富足，也在身体上富足，就是健康。这些都是很一致的，神在他的话语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他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当神要使你富足起来的时候，神也要叫你身体兴盛健康，你同意吗？如果有很多钱可是没有这个健康来享受那些资源，那干嘛？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啊，约翰三书的一章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凡事兴盛是什么？是物质上的。凡事兴盛，然后呢，身体健壮啊，这个是身体上的兴盛，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你会看到，当神要使你凡事兴盛，就是在物质上有成功有成就，他知道你也需要身体上的健壮，不然的话你不能够来享受到你资源上的富足。所以在这个修剪这个神的装备当中，神要我们知道他不只是要我们在物质上有兴盛，在身体上也有兴盛。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节啊， 你看这个是箴言，箴言的三章十三节说，得智慧，神劝告我们啊，劝勉我们说，你要得智慧，你要追求智慧，智慧是属天的聪明了啊，你也要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然后这也指，然后他继续说，这智慧啊，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长寿指什么？身体的健康。可是富贵却是指什么？物质上的兴盛。所以人很平衡的，他也知道两者必须一起到才是福分。只是健康没有资源不算是蒙福，有资源没有健康也是一个失败的。所以神要我们知道，如果你我愿意让他来修剪来修理，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仰望他，愿意来让他改造我们，甚至来改造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生意，愿意让他来帮忙我们调整我们甚至在市场上的位置等等。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愿意来追求他，寻求他的智慧，让他来带领的话，我们会兴盛起来。而且在世界进入到那个金融崩溃的状态里面，你因为我还是能够继续的兴盛。阿们。谁愿意说，神你来改变我，你来教导我，来让我学到我应当学习的功课，在这个时候来坚固我的基础，生命里的基础。当你愿意而且让神来做这个工作，你会在生命里面看到突破，甚至在一些长期性的事情上，一些长期性的一些困难当中也看到突破啊。这个是另外一点我要分享的，是这个是昨天的事。昨天我在祷告早晨的时候，我觉得神这样说啊，说在这个时候我在修剪的时候，我要我的孩子们愿意让我触摸那些他们不敞开的地方的领域。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人怎么说呢，神说特别是那些一些比较长期性的问题，那些有一些基督徒啊，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比较长期性的问题或者疾病，因为它已经很长期了，虽然你被煎熬了许多年，可是现在已经接受了，习惯了，而且适应了，可以这样说啊。神特别指这一点，昨天告诉我说，跟他们说那些东西也把它交出来，挑望他们的信心，说愿意在释放信心，说神我要进入到完全的这个医治当中，神我愿意把这个银垒交在你手里面。你明白我意思吗？银垒就是很坚固的，有些事情啊我们已经挣扎了好几年，可是现在已经适应了啊。神说啊，那些东西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我也会把它除掉，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所以我要顺服的告诉大家这句话，如果在你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很永可以说是永久性的一些事情，一些问题啊，无论是你身体上的一些很久的一些病状，或者是婚姻里面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生命里面的某一种恶习啊什么那种东西，你知道是一个问题，你也解除不了，可是现在甚至已经适应了，而且不要去想他，也没有释放信心说要得到神的帮助医治神的释放啊。现在神的话语说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要把那些长久的东西也要把它铲除掉，那些问题。阿们，好吧，今天我们一起释放信心，说这个事情我愿意把它交上来。这个是昨天早晨我觉得这个很深的这个感动，所以那些有些人已经适应了一些问题，可是它还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神在做这个修剪修理的时候，所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能够把这个永久性的事情也拿掉，不要让把它藏在一边，藏在一个角头，继续的给你带来这个伤痛，这个苦恼， 苦恼，可是你却已经没有信心说神能够，因为你已经可能有试过说我祷告了什么，可是现在已经适应了，神说这些都把它给翻出来，因为我要一一的清理，从神家清理掉一切的这个疾病和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相信我们将要进入到这个战略 的这个下一个阶层，神要预备我们能够承受基业，承受大量的属天的资源，让我们做管家。神要我们健康，神要我们能够得以完全来做他的工作。我们进阿们阿们，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就好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民，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的时候，我给我看有没有那个情节，哎呦，出埃及的12:35这么说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财物的转移啊，大转移。这个境界，埃及代表世界，以色列民代表神的子民。当神要把他们挪出来的时候，神使他们能够把这个财物都夺出来。可是神不只是给他们财物上的这个祝福，神也医治他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和疾病，你知道吗？我们看这个是在诗篇105:37，这个也是指以色列民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所做的工作。37说，他领自己的百姓带什么银子、金子出来，这个就是财富的转移啊。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几百万个人呢，没有一个软弱的。在英文圣经里面说 not one feeble， 没有一个生病的，没有一个哈啾都没有，是不是超然的？这个是超然的。那神就感动我的心说，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一样的工作，在我在这个震动当中，我要把这个财富转移到我的子民的手里面，在这同时这个时候，我要挪掉，从他们生命里面挪掉一切的疾病，挪掉一切的软弱在他们生命里面，包括那些长期性的他们适应了的东西，如果他们愿意把它交上来，我也能够把它除掉。阿们。我们一起来释放信心，今天啊，如果神，我愿意让你医治，我愿意把那些我没有信心祷告的事情，我现在把它都翻出来，我愿意，我被你完全的更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装备，我能够掌管你要我掌管的东西和资源。阿们。所以这个是好时光，世人现在惧怕，可是我们不怕，我们知道神在做他美好的工作，神在预备我们、装备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所以昨天当我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啊，我就翻开我的圣经，一翻开圣经就看到这个经节，我知道是神在跟我说话了。这个人有38年的病，这个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挑战了。我们来看这个经节。约翰福音的5，我们来看这个人怎么得病，得了38年，哎，也能够得到释放，有一个突破，一个崭新的开始。约翰福音的5:1，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说做的话叫做毕士大 Bethesda， 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对吧，啊，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第四节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逼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经节，神要用这个经节今天来挑旺我们的信心，特别那些有长期性的一些问题的，你已经不再为那些事情祷告的，神今天说把它拿出来，神要给你一个释放，一个突破，一个医治。在经文里面这里说，在第二节啊，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羊门，为什么我们叫羊门？其实这个指着耶稣的工作，耶稣就是那羔羊，代罪的羔羊。就因为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他给我们开了这道门，能够来到神面前领受到神的救赎和福分。首先我们认识这医治，这释放来自耶稣。今天我们不要把眼睛盯在我们的这个问题，甚至是那个长期性的问题，我们今天来仰望耶稣。不要就我认命了。今天我们重新来看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一切问题的根源到头来还是罪。可是我们的代罪羔羊已经成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挽回剂，他已经拿掉我们一切的罪孽。就因为他做了这个美好的救赎工作，我们有了这道门，能够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救赎、帮助、医治、福分。我们重新来仰望耶稣。你如果要从这个问题里面走出来，重新要来仰望耶稣。而且这里说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毕士大就是连续怜悯之家的意思啊。Bethesda, Beth 就是家啊 ，Bethesda 就是怜悯之家，恩典之家。旁边有五个狼子，怎么说呢？耶稣做我们的代罪羔羊，给我们拿掉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打开了这道门，让我们来到神面前，领会他的连续、他的怜悯、他的恩惠。这个就是恩惠之家、怜悯之家，神的殿就是我们的这个恩惠之家 ，House of Grace, House of Mercy。然后在这里呢，这他说旁边有五个狼子，五在圣经里面是指什么？恩典，神的恩典 ，Grace, 神的恩典。所以神要你知道，今天不要气馁，得着医治、得着帮助、得着突破，来自神的恩典，来自神的恩典。是神要白白赐给你的，不是按着你的心、你的条件、你的作为、你的成就，按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有信心；按着他的大爱、他的信实，他说他要医治我们，他要供应我们。阿们。我们今天来到面前，待会我们会为那些病人祷告。我要你知道，来到前面不是按着你有没有祷告的多少，今天有没有阅读你的圣经什么，来到神面前都是带着耶稣的成就。神，你是按着你的恩典来医治我。如果耶稣配得，我就配得。你说耶稣配得吗？耶稣完全配得。所以神是按着他的恩典来供应我们。今天我们要重新的记得这一点，就重新的让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坚固我们信心，知道说是神的运作，神愿意，他要这样做，他今天在挑旺我们的信心，因为他要除掉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捆绑，一切的引雷。你们愿意吗？阿们。我们看 第五节，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是不是一个问题？38年，我相信他已经绝望了，来到池塘边成为一种习惯了了，成为一种习惯了了。他们也没有有任何欲望说要得到医治什么，可能在那边就因为那边是病人出现的地方，也有人能够施舍，能够给予他们一些钱什么的。38年了，都绝望了，就是这样的光景，耶稣就出现了。如果你有一个问题，38年了，已经煎熬了你38年了，你会怎么样？可想象到这个人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到这个时候。可是这里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今天神要你知道他看见你的挣扎，无论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也多么的长，多么的痛苦，神要你知道，第一件他要你知道他看见。我要你说神看见，因为有时候这么长时间了了，我们以为神看不见，为什么神老天没眼啊？有些人这样说啊，神今天说他看见，就因为他看见，今天他要来帮助你走出来，他看见，神有眼睛。不只是他看见，他知道你的状况。你相信神知道吗？你头上有几根头发他都知道，圣经说。有些人会祷告，我要更多，多给我几根吧。神知道，神看见，哎呦，神也知道。不要以为神没看见，神不知道你的状况，不知道你的挣扎，神也看见你的气馁，神也看见那个伤害，神看见，神都看见。因为他看见，即使你我今天已经选择不要看他的一些事情，神说我看见，我为你心痛，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它拿出来。阿们，阿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人不理解我们的挣扎，人不理解我们的伤痛，神说他理解。甚至你没有这个勇气去看他的时候，神还在看着，神关心你超过你关心你自己。阿们。38年了，多等一年有什么关系？可是这里说耶稣看见，耶稣也知道，耶稣知道。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耶稣他知道，他了解你，哎，他知道，他了解你，他知道你的挣扎，他了解你的状况，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不只是看见，他不只是知道，他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他愿意帮助你，释放你，医治你，他愿意，他今天要你愿意，因为往往是我们不愿意，你明白吗？往往是我们不愿意。有些人在病痛当中有一种奇怪的一些满足感，在这个病痛当中，有些哇，孩子会马上赶来看他，妈都要快死了，你还没来。我碰过许多这样的状况，那些老年人有些啊，真的他们愿意病倒在病床上。没有病也觉得自己有病，为什么？因为在当中吸取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满足感。孩子要走了，咳嗽的更大声。所以有些问题呢，不是我们不愿意，拿掉的。神今天他看见，他知道，他也要帮你，只是你要不要。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经节里面，谁主动？是耶稣主动哦。耶稣主动来找，这边这么多人，为什么耶稣来找他？ 耶稣他主动，而且耶稣问 一句很奇怪的话，一个问题，说你要痊愈吗？你会以为38年了他哪会不要呢？我常说 这句话，当神问你一句一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他需要答案，是你需要答案，是不是？因为神他无所不知的，如果他问你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答案，不是他需要这个答案。所以他问这个38年了的人说，你要痊愈吗？使他思想一下，其实我要不要痊愈啊？而且他问这句话，不只是给他再次的能够认识到他心里面，其实他心里面的渴慕，他要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也给他看到，问了这句话，也给他看到了自己的状况，到底自己是在哪里？现在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他眼睛是看见什么？他追求是什么？他是否真正的要神触摸他？有些人其实他不要神触摸，他要得到人的可怜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其他种种别的追求，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今天神问这句话，你要痊愈吗？一样的，今天神也是在问每一个人，你要得到帮助吗？你是否真正要我给你这个突破？你是否要？因为你要，你会有一个追求，你会要增强你的信心，有行动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信心是有行动的。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可是他的反应给我们看到了他的问题。他的眼睛不是看神的，他的眼睛是看人，人怎么没有来帮他，人怎么甚至拦阻了他得着神的医治等等。他眼睛看错了地方，他其实不是仰望神。他接下来他说什么？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是别人的问题，没有人帮我。他眼睛是看人，你如果眼睛是看人的话，你会很失望的。因为神即使让他发生了这个突破，这个意志，你信靠的是人而不是神。你越看人，神越不让人来帮你。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你看耶稣的话语其实是使他看见他的心态，他的问题，他里面的一些缺陷。他不只是气说没人把他放在池子里面，甚至别人拦阻他得着医治。因为接下来他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逼我先下去，也说别人抢了我的那一份。这样的人往往会看着别人的时候会嫉妒 jealous， 他发财，神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我常说嫉妒是很愚昧的一种心态，嫉妒是你以为神拿了你那一份给了他，神不用拿你那一份，神很富足的，阿们，神要说就有了，神没有拿你那一份说，所以这个妒忌是很愚昧的心态来的，妒忌是基于你这个里面的这个信念，说神是拿你那一份给他，神没有拿你那一份，你那一份还在神那边，是你没有相信，你没有仰望神，阿们，阿们。这个人不但气别人没有帮他，也气别人拦阻他，抢了他的医治。所以我相信他一说出来，他已经看见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耶稣的同在的时候，真理站在你的前面，真理使你看见自己的缺乏，缺乏真理。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一说出来就醒悟到了，耶稣一定是用那种眼睛看他，充满怜悯，充满慈爱，是吗？ 可是耶稣主动了，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五个篮子代表什么？恩典，恩典之家，怜悯之家。神今天要你知道，他也是今天在主动着要触摸你的生命，主动的要拿出你生命里面那些长久性的一些问题。神今天主动的要说，你要再次眺望起你的信心，因为他要医治，他要释放，他要帮助，他要供应。阿们。甚至你绝望了，他没有绝望，他没有对你绝望。阿们，阿们。然后耶稣就说了，他耶稣说的时候真是具有能力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当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的话语就创造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当他一这样说，那人怎么样？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耶稣一说他愿意信，神迹医治就发生了。所以说信心是有动作的，有一个回应，对神有一个回应的。耶稣如他要他回应站起来，就是意思是说你信的话你能够，不过你要有个举动，有一个回应。今天耶稣如果是耶稣，我需要的是金钱上的突破，我有重债在身缠身，可能神会跟你说啥种，这可不好说，你都知道我现在正在挣扎啊。神告诉你是要你得到帮助的，当神说话的时候他是给你这个答案。他说当他说傻，他是要给你能够大丰收。比如说我主吧，我要我的妻子更爱我。最近有一个弟兄来找我说有问题，我的妻子不爱我。我说那你先自我检讨，你有没有爱他啊？因为神也会从那个根来着手的，不只是这么简单的我要神解决这个问题啊，神这样拿掉这个问题。因为往往这个问题的根是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祷告说神，我要我的婚姻美满，神说你要开始更爱你的妻子，你要更理解他的挣扎，你要听他的心声，你要主动，你愿不愿意？有主动，有行动的信心，有行动的。阿们，阿们。今天神要释放我们，可是我们要愿意有行动。如果你知道说，哎呀，我缺乏的是神的话语，那神今天如果感动你的心说，我要你读圣经，每天要有这个习惯读圣经的话，你要愿意，因为他是从那个根把这个问题给拔出来。如果你是缺乏神的话语，他会告诉你，你要有这个好习惯，这个纪律在你生命里面。阿们。如果神今天怎么感动你，你要有一个回应。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向神回应。今天神要释放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释放信心。哈利路亚！神要医治，神要释放，我们今天来仰望他。耶和华上帝在我们当中，圣灵运作在我们当中，他要释放我们。今天他眺望我们，告诉我们说，甚至长期性的一些问题你忘记了，甚至适应了，也不再去祷告了，为那件事情祷告，神说把它全翻出来，因为今天是大扫除啊！神要把我们带到新的领域里面，新的路程。神要你我今天愿意让他清理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来敬拜他，来 ，Let's worship。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今天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你的圣灵运作在我们当中，感谢你疼爱我们，感谢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你没有对我们失望，你也没对我们绝望，你主动的来触摸我们， 你主动的要来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医治，神，你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我们愿意，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敞开，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说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些问题，生命里面的一些引累，我们已经绝望了，那些事情我们也把它交给你，交在你的圣手里面，知道神你能够，人无能的时候我们记得神你能，上帝你能，你能，你能。今天我们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交在交，把它交在你的圣手里，主你来掌权，你来释放，你来医治，我们完全的仰望你，仰望你。我们今天记得也知道我们的尽头确实是你的起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能的，你是全能的上帝，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坚固了我们的信心，你来医治我们，哈利路亚。你来释放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走在你最美好的计划当中，能够被你来装备，来掌管你要我们掌管的资源，我们的侍奉呼召，我们愿意啊主。我们不看人，我们今天看你，看你。我们不要再把问题赖在别人身上，赖在事物身上，赖在这个东西那个事情。我们今天说神，我们悔改，我们没有仰望你，今天我们来仰望你耶稣，仰望你上帝。哎呀，医治来自你，释放解脱，哈利路亚，帮助供应，一切来自你，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主动了这份爱，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神你的话语说你已经认识了我们，你已经爱上了我们，今天你主动了要来帮助我们，甚至我们已经拒绝帮助的地方，你也要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你的医治，你的释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谢谢，谢谢天父，谢谢天父，谢谢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继续Keep playing, keep playing, sing softly. Yeah. 主啊，我要全心敬拜你。 Softly. 在干 旱。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亲自来医治，来触摸，来释放。谢谢你。我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萨拉巴巴罗多德里比萨伊达拉巴罗多德比汉代，萨拉巴巴罗多德比格拉达拉巴汉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力量我。爱你，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你知道神在跟你说话，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情，神说我今天我要释放你，我要你带着信心来到前面来，我们领袖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来，你如果身上有病，你说我今天我愿意释放信心，我知道神是医治我的神，医治我的上帝，神要帮助我，神要供应我，无论什么事情，你说我今天要得到神的释放，你上前来，让我们为你祷告。来，来，让我们为你祷告。今天神要释放你，无论是长期性的短期性的，你要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今天神问你，你要痊愈吗？你是否要得到释放？领袖们也来，领袖们、长老们、族长们，来，我们来一起释放信心。神要医治，神要帮助。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来。如果你自己是组长，不过你有这个需要，你也来，不要害臊，我们这是一家人。 那如果你自己需要这个帮助，你来站在这里，举起你的双手，让我来为你祷告。今天神说了，他会做；神应许了，他会实行。来，来，来，来到神面前，得随时的帮助，得连续蒙恩典，得随时的帮助。神今天要帮助，今天要医治，今天要释放。哈利路亚，撒拉巴卡伊达拉巴哈的，心所必 continue。哈利路亚，上帝爱你，上帝爱你，哈利路亚。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你还没接受过耶稣为你的救主，你没来信靠他，今天快快来到他面前来信靠他。神要帮助你，他主动要来帮助你，医治你，他要给你得着属天的资源和智慧。不要一个人孤独的走在这世上，你需要，我需要，我们需要神的引领，神超然的智慧，属天的资源。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你没接受过主耶稣为救主的，我要你敞开你的心，说耶稣来拯救我，爸爸，我今天要来相信你，天父，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要来相信你，你来救我，来帮助我。是否有任何人这样？大家先闭目低头一下，我要为一些人祷告。那些说我愿意来接受神的救赎、神的帮助，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为你祷告。你亲自来体会神的供应、神的救赎，好不好？有没有人任何有朋友还没信主的、还没接受主的？如果有的话，你举起手，那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接受神的救赎。今天你能够让神拯救你，有没有朋友在我们当中还没接受过耶稣的？来接受他，都接受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一起来释放信心。我们释放信心，要看到神怎么运作呢？给予我们突破。今天是大扫除，我觉得的啊。今天神要除掉我们生命里面的淫累，生命里面的甚至长期性的一些挣扎。我们一起来释放信心。我要弟兄姐妹们，你们牵手来，我们牵手。中间不需要，不过那边啊，全天主，我们一起释放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了亮光，今天你主动了来呈现你的大爱，你主动的要来释放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把一些问题在生命里面，一切问题都交在你的圣手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突破的一天，我们宣告今天是突破的一天，因为你的真理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着了自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甚至我们的盲点、我们看不见的问题，今天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来面对那些问题，而且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来除掉那些问题，因为神是你的恩典给予我们这个属天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宣告你的突破，突破，突破，奉主耶稣圣名得医治、得释放，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我们感谢你，你把一些常年的甚至一些恶习惯一一的除掉，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除掉，让你的荣耀笼罩充满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家户。哈利路亚，谢谢你爸爸，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感谢赞美你，来，我们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耶稣，你医治了我们，哦，我们得以自由，你的真理今天释放了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爸爸，谢谢你的释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